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第十六章，穿越活板门，第四十一集。 他们站在一副巨大的棋盘边上，前面是黑色的棋子，那些棋子都比他们还要高，似乎是用黑石头之类的东西刻成的。在房间的那一头，与他们面对面的是一些白色的棋子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吓得浑身发抖，那些高耸的白棋子的脸上都没有五官。 现在怎么办呢？ 哈利小声问。 这还不明显？ 罗恩说。 我们必须下棋才能走到房间那头。 他们看见白棋子后面有一扇门。 怎么下法？ 赫敏紧张地问。 依我看， 罗恩说， 我们必须充当棋子。 他走到一个黑骑士身旁，伸手摸了摸骑士的马，立刻石头就活了过来，马用蹄子刨着地上的土。骑士转过戴着头盔的脑袋望着罗恩。 我们是不是必须跟你们一起才能过去？ 黑骑士点了点头。罗恩转身望着哈利和赫敏。 需要好好考虑一下， 他说， 恐怕我们必须取代这里的三个黑棋子。 哈利和赫敏没有说话，看着罗恩在那里思索。最后罗恩说， 是这样，你们可别生气，怪我说话不客气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们两个下棋都不怎么样，我们没有生气。 哈利赶紧说道， 快告诉我们怎么做。好吧，哈利，你代替那个主教，赫敏，你去那儿代替那个城堡，那么你呢？我来做一个骑士。 罗恩说。那些棋子似乎都在听他们说话，他话音刚落，一个骑士、一个主教和一个城堡就转了个身，背对着白棋子走出了棋盘，留出三个空位子让给了哈利、罗恩和赫敏。 下棋的规矩是白棋先走。 罗恩说着朝棋盘对面望过去。 对了，你们看， 一个白色的卒子向前移动了两格。罗恩开始指挥黑棋作战，棋子们默默地听从他的调遣。哈利的膝盖在发抖，万一他们输了呢？ 哈利，往右前方移动四格。 当他们的另一个骑士被吃掉时，他们才开始真正感到了恐惧。白王后凶狠地把那个骑士打翻在地板上，把他拖出了棋盘。骑士面朝下躺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 没办法，只好这样了， 罗恩说。他看上去很震惊。 这样你才能去吃掉那个主教。赫敏，去吧。 每次他们的棋子被吃掉时，白棋子都表现得心狠手辣，毫不留情。很快墙边就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大堆毫无生气的黑棋子。有两次，多亏罗恩及时发现哈利和赫敏处境危险，想办法替他们解了围。罗恩自己在棋盘上冲锋陷阵，吃掉的白棋子差不多和他们失去的黑棋子一样多。 快到了， 他突然低声说道。 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 白王后把他没有五官的脸转向了罗恩。 是的， 罗恩低声说， 只有这个办法了，我必须被吃掉。 不行， 哈利和赫敏同时喊道。 这是下棋， 罗恩厉声说， 总是需要做出一些牺牲的，我走一步他就会把我吃掉，你就可以把国王将死了，哈利。 可是你到底想不想去阻止斯内普？ 罗恩，快点，如果再不抓紧时间，他就已经把魔法石拿到手了。 没有别的办法了。 准备好了吗？ 罗恩喊道，脸色苍白但神情十分坚决。 我去了，注意赢了以后立即行动，别在这里耽搁。 他向前跨了一步，白王后立刻扑了过来，他举起石头手臂朝罗恩的脑袋上重重地砸了下去。罗恩一下子摔倒在地板上，赫敏失声尖叫，但并没有离开他的格子。白王后把罗恩拖到一边。 看样子罗恩好像被打昏了。浑身颤抖的哈利向左边移动了三步，白国王摘掉头上的王冠扔在哈利脚下，他们赢了。白棋子纷纷鞠躬后退，让出一条路，径直通向那扇门。哈利和赫敏悲哀地回头看了罗恩最后一眼，便冲过门，顺着下一道走廊往前走去。 他会不会？ 他不会有事的， 哈利说，同时也在努力使自己相信这一点。 你认为接下来会是什么呢？ 我们已经通过了斯普劳特的机关，就是那道魔鬼网，给那些钥匙施魔法的肯定是弗利维。麦格教授把棋子变了形，使他们活了起来，下面就剩下奇洛的魔法，还有斯内普的。 他们又来到一扇门前。 行吗？ 哈利小声问。 进去吧。 哈利把门推开了，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扑鼻而来，他们只好撩起衣服挡住鼻子，两人的眼睛也被熏出了眼泪。他们透过模糊的泪眼看见了一个巨怪，这个巨怪比他们上次较量过的那个还要大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前面的地板上，失去了知觉，脑袋上有一个血淋淋的大肿块。啊， 太好了，我们用不着同这个巨怪搏斗了， 哈利低声说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过巨怪的一条粗腿。 快走吧，我气都喘不过来了。 他拉开下一道门，一时间两人简直不敢看接下来是什么在等待他们。然而这里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只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排放着七个形状各异的瓶子。 斯内普的魔法， 哈利说。 我们应该怎么做？ 两人刚跨过门槛，身后就腾起一股火焰封住了门口。这火焰不同寻常，是紫色的。与此同时，通往前面的门口也窜起黑色的火苗，他们被困在了中间。 看， 赫敏抓起放在瓶子旁边的一卷羊皮纸，哈利站在他背后和他一起读道： 危险在眼前，安全在后方，我们中间有两个可以给你帮忙，把他们喝下去，一个领你向前，另一个把你送回原来的地方。两个里面装的是前马酒，三个是杀手，正排着队等候。选择吧，除非你希望永远在此停留。我们还提供四条线索帮你选择。第一，不论毒药怎样狡猾躲藏，其实他们都站在前马酒的左方。第二，左右两端的瓶里内容不同，如果你想前进，他们都不会对你有用。第三，你会发现瓶子大小各不相等，在巨人和侏儒里没有藏着死神。第四，左边第二和右边第二虽然模样不同，味道却是一样。 赫敏长长地吁了口气，哈利惊讶地看见他居然露出了笑容，他自己是无论如何笑不出来的。 太妙了， 赫敏说。 这不是魔法，这是逻辑推理，是一个谜语。许多最伟大的巫师都没有丝毫逻辑推理的本领，只好永远被困在这里。 我们呢？我们也出不去了，是吗？ 当然不会， 赫敏说。 我们所要知道的都写在这张纸上呢。七个瓶子，三个是毒药，两个是酒，一个能使我们安全穿过黑色火焰，另一个能送我们通过紫色火焰返回。 但我们怎么知道该喝哪一瓶呢？ 给我一分钟时间。 赫敏把那张纸又读了几遍，他在那排瓶子前走来走去，嘴里自言自语，一边还指点着这个或那个瓶子。终于他高兴地拍起手来。 知道了， 他说， 这个最小的瓶子能帮助我们穿过黑色火焰拿到魔法石。 哈利看着那个不起眼的小瓶子， 里面只够一个人喝的了， 他说， 还不到一口呢。 他们互相望着。 哪个瓶子能使你穿过紫色火焰返回？ 赫敏指指最右边的一个圆溜溜的瓶子。 你喝那一瓶， 哈利说。 你先别插嘴，听我说，你回去找到罗恩，从非钥匙的房间里抓两把扫帚， 他们会载着你们穿越火板门，从路维身边通过，直接去猫头鹰棚屋，派海德威去给邓布利多送信，我们需要他来援救。 我也许可以暂时牵制住斯内普，但我绝不是他的对手。 可是哈利，如果神秘人和他在一起怎么办？ 我以前侥幸逃脱过一次，记得吗？ 哈利指着额头上的伤疤说， 说不定还能逢凶化吉的。 赫敏的嘴唇颤抖着，他突然冲向哈利，伸出双臂搂住了他。 赫敏， 哈利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个了不起的巫师。 我不如你出色。 哈利非常难为情地说。赫敏松开了他。 我？ 赫敏说。 不过是死读书，再靠一点小聪明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呢。友谊和勇气。哈利，可要小心啊。 你先喝。 哈利说。 你能肯定是这两个瓶子吗？不会弄错吧？ 绝对不会。 赫敏说。他从右边那个圆瓶子里喝了一大口，浑身打了个寒颤。 不是毒药吧？ 哈利担心地问。 不是，但是像冰一样，寒冷刺骨。 快点，走吧，过一会儿它就失效了。 祝你好运，千万小心。 快走。 赫敏转过身，径直穿过了紫色火焰。哈利深深吸了口气，抓起那只最小的瓶子。他转身面对着黑色的火苗。 我来了。 他说完，一口喝光了小瓶子里的液体。他确实像冰一样，一下子渗透到他的全身。他放下瓶子，向前走去。他鼓起勇气，看见黑色的火苗舔着他的身体，但是他毫无感觉。刹那间，他什么也看不见了，眼前只有黑色的火焰。接着他就顺利地来到另一边，进入了最后一个房间。那里面已经有一个人了，不是斯内普，甚至也不是伏地魔。